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我会变魔术，变得投入垃圾箱。你问我是谁？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。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，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。 波澜壮阔的史诗，音符交织的画卷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、15点，交响空间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。从今天起，请欣赏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柏辽兹管弦乐作品全集。今天带出的是幻想交响曲《特里斯蒂阿》，有些疯疯癫癫的小步舞曲，匈牙利进行曲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 We'll be right back. Thank you. 请继续欣赏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柏辽兹管弦乐作品全集，曲目有《雷利奥回声》《葬礼与凯旋大交响曲》。 Thank you. Please! Thank you. Thank you.